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钟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苏菲菲想到要求佳期给房子打折，便答应要佳音当自己的助理。姥姥在家总是惦着姥爷，儿女们便鼓动姥姥把姥爷接回来。谁知刚进村就看见姥爷和刘奶奶在聊天，姥姥一下子又打翻了醋瓶子。 姥姥的不好惹是威名远播的，到了院门口，二老爷一看姥姥，吓得退了回去。 姥姥不理，严肃地走到正屋主位上坐下。 二老爷连忙倒上茶，然后垂手在一边站着问： 嫂子还没吃早饭吧？那我去弄。 姥姥觉得他不在也好，他正好可以审问这两个人，就气定神闲地问：陈医生，你还真担上瘾了？ 一大早上，老爷没招谁没惹谁，被姥姥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正搓着火呢。因为是在自己家地界，他说话也横了。可不，说完还嬉皮笑脸地冲刘奶奶挑挑眉毛，意思是是不是，让刘奶奶颇感尴尬。 姥姥瞪眼：你还顶嘴你？ 老爷很蔑视地挥挥手： 去去去，你少来这一套。 你，我问你，你到底打算多怎回去？ 我多怎说我打算回去了 啊？姥姥觉得自己能亲自来就算是给够了老爷面子，谁知他根本不下台阶儿。你要待到死啊你！ 也行，哼，还省得往老家再送一趟呢。 刘奶奶赶紧和稀泥：哎呦，这大早上的说的话忒难听，你看回来看看是高兴的事儿，怎么一碰上就呛呛啊？ 二老爷端了碗牛奶进来： 喝完奶，嫂子，听说这么多年天天早上喝牛奶啊，哎呀，真会保养。 姥姥歪着头打量了一下那个碗：这碗干净吗？ 老爷一把夺过碗放在桌上，牛奶都震出来了：爱喝不喝。二老爷陪着笑： 干净，给你用啊，刚才又洗了一遍。啊，对了，吃点啥呀？有馒头，要不我上外头给你买油饼炸糕去。 老爷拦着，不用，他减肥。 刘奶奶趁机要溜。啊，那什么，那你们坐着，我先回哈。姥姥站起来，摆出一副送客的架势，嘴上却说，别走啊，再待会儿啊。刘奶奶逃也似的跑了。姥姥转回头来，想从老爷脸上看出什么破绽。就这么巧，你们回来头次见，就让我遇见了？ 爱信不信。 姥姥对老爷的这种态度很不适应。陈医生，你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爷十分得意。 我们老家，哼， 你们老家，你说你跟不跟我回去？ 我跟你说啊，你得弄清楚现在的形势，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我凭什么求你呀？我是来看你是不是病在老家呀。你要是没事，我这就回去。 别呀。 姥姥听老爷拦他，面露得色，谁知老爷说， 那怎么着也得吃完午饭再走啊。 子夜正气， 头天上班，贺佳音精心地打扮了一番，心里存着念想，看有没有可能今儿个就被哪个缺主持人的栏目组给挑走了。他花枝招展地拎着大袋子，跟在苏菲菲的后面走进化妆间。菲菲还没化妆，脸色不大好看。 化妆问，第一场穿什么衣服？ 苏菲菲沉着脸看佳音。佳音连忙从袋子里拿出一件粉色的上衣，化妆师接过去，在苏菲菲旁边比了比，又递还给佳音。 哟，菲姐，你的助理啊。哎，这瞧着怎么有点眼熟啊？ 佳音装着傻，不会吧。 这个时候，巨物带着一个送花的快递员进来，佳音抢着问， 你找谁？ 找菲姐。 苏菲菲很不耐烦，你有事吗？ 啊，这有一个给你送花的。 苏菲菲深感意外，探头看了一眼，是一大捧包装精美的黄玫瑰，心情愉悦起来。没送错吧？有知识佳音，你接一下。佳音帮他签收了，下面还有一张卡片。佳音递给菲菲之前，自己先迅速地瞄了一眼，上面只有一个字母 Z， 他马上猜到了这是谁送的，偷偷地观察菲菲的反应。谁知苏菲菲毫无反应。趁着菲菲在背稿，佳音很没眼色地拿着他的手机和保温瓶，在一边跟一个腕嘉宾聊得热火朝天。苏菲菲突然对佳音说，你以后在工作时间别打扮得这么花里胡哨的。说完就没再理他，接着踱来踱去。佳音上下看看自己，觉得很满意，可再想跟那个腕儿聊，人家不理他了。 导演室里又传来那个神秘的声音， 桌子上太空。 胜利拎了一个花瓶摆上去， 有没有花啊？ 佳音突然想起来了，哎，有啊。苏菲菲瞪了他一眼，哪儿有啊？ 嗯，明明有啊，那化妆间啊。 苏菲菲打断了他，去给我倒点热的。吃完午饭，佳音跟着苏菲菲进演播厅，看见演播厅外的大垃圾箱里，那束 Z 送的黄玫瑰正躺在里面。他们俩谁都没有注意，苏菲菲停在院里的宝马雨刷器上，神秘地别着一朵黄玫瑰。 子夜正气， 苏菲菲的车缓缓地停在工地上，万征从窗户看见 他和贺佳期一干人等从车上下来，连忙迎了出来。啊，来了。 苏菲菲笑眯眯的点头，表情相当正常。啊，不好意思啊，还让你加班等。我上次听完介绍，实在是忍不住想来看看样板间，所以就央求佳期晚上加会儿班带我来。他亲热的就是挽上了佳期的胳膊。 子夜正气。 首领认为不喝酒不足以表现诚恳，他脸红脖子粗的在拍着胸口。 廖宇啊，我为什么要罚你，你晓得吗？ 廖宇不说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不用说话，首里会自问自答的。 因为我器重你，因为我爱惜你啊，因为我太器重你，太爱惜你了。 首里一边说一边做着掏心窝子的手势，生怕廖宇体会不到他的器重和爱惜有多深。廖宇频频点头，啊，对对对，我知道， 我晓得你会明白，我不会看错你啊。哎，廖宇啊，你知道吗？你很像我的弟弟啊。哎呀，虽然我的年纪拼一下都可能生你了，我的弟弟叫手书，比我小十岁，小的时候啊，他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混，很听我的话呀。后来呢，我去当兵了，哎呀，就那两年呀，他就开始啊混那些小流氓，打架打得很厉害，找舞女，年纪很小就爱。等我回来啊，他已经进了感化院。啊，你们大陆有没有感化院啊？ 我们这儿叫少管所。 啊，对，哎，少管所。哎呀，我恨呐，我不去看他。他把我的爸爸妈妈气得不得了啊。后来是我妈妈求我，说他只听你一个人的话，我这才去把他接回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做房地产了嘛，业绩很好。哎，你知道好到什么地步？ 廖宇微笑着摇头。 有一个案子，正式开盘那天啊，我办公室在二楼，楼下搞促销。等我下楼的时候，哎呀，全部卖完了，全部的卖完了。结果呢，他说，好，哥哥，我跟你，我一定听你的话。我说，我信你弟弟，不过你休想到我的公司一下子就做管理，你年轻，以前口碑又不那么好，你要给我从清洗厕所做起。 廖宇想，啊，原来是这种相似。 我弟弟啊，他开始说不行，他拒绝。后来我就说，如果你放不下你的自尊，你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后来嘛，他就去洗厕所了。 手里说着，摊摊手，对自己在兄弟面前的权威非常满意。 那他就去扫厕所了吗？扫了三个月呀。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 公司里所有的人非常服气啊，说彭手术了不起，彭手礼更了不起。 廖宇问，那现在呢？那您弟弟？彭手礼的眼光肃然暗淡。 去世了，在我结婚的第三年。他身体一直不大好，年轻的时候又玩得太狠了。 手里脸上有了悲哀的神色。 可廖宇听出了不对，您结婚了？ 对呀，我结婚了，奇怪吗？ 哎呦，我从来没听您提起过。 廖宇难掩吃惊的神色。我老婆在台湾嘛，她不愿意过来，会闷嘛。 廖宇刚在想这个事情，不知道佳期知不知道，手里一把拉住他的孝子。 哎，你不要跟佳期讲啊。啊， 其实你讲也无所谓啦。 您放心，我没那么多话。 我就知道嘛，我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你将来会是个了不起的人，整个的农业在房地产界口碑是这个， 手里竖起大拇指， 而农业我看将来能干出事业的也就是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非常好啊，非常好。 子夜正气。 苏菲菲不停地与佳期说话，故意冷落万征似的。我尤其喜欢汤 house， 也喜欢那种巴洛克式的装修风格。 这话让万征和佳期都吃了一惊，他们本来都觉得那种装修实在是太土了。 我的想法是买三套挨着的。佳期吓了一跳，三套？ 万征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苏菲菲娇俏地看了他一眼。借呀，然后把顶层的露台连起来，四边一围，就可以变成一个空中网球场了。佳期恶意地问， 哟，那球掉下去了谁捡啊？ 苏菲菲又娇俏地看了佳期一眼，没高一点嘛？哎，你们觉得怎么样？ 佳期想要笑，万征粗暴地说，跟穷人乍富似的。 苏菲菲不高兴了，你不懂。佳期，你觉得呢？佳期认真地说，嗯，我觉得挺好，挺适合你的。 就是嘛，还是女孩子之间容易沟通。 佳期不认为苏菲菲的岁数还在女孩子的范畴里，她皱皱眉头。佳期啊，我觉得我们还真是很有缘分呢。你父亲和你妹妹都在我们台工作，其实咱们真是挺熟的哈。佳期知道菲菲真正要听的是什么。啊，是，我一定尽最大的力，请彭总给你打最高的折扣。 苏菲菲得意地看着万征，万征看他高兴，自己也高兴。小贺既然说了这话，就一定能做到，你放心。 佳期从来没在万征嘴里听见一句像样的夸奖，这回居然因为苏菲菲的缘故赢得万征的好脸，真让他不舒服。他说，其实如果商量可以做代言的话。苏菲菲连忙制止他再说下去，啊，那算了，我认为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我买三套也是为了让我父母住得宽敞一些，不是展览用的。 万征欣赏地看着低调的他。 饭后万征主动提出送佳期回家，可佳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苏菲菲。万征对自己讨好，只因为他答应苏菲菲能够拿到好折扣，说不定万征对自己好还是苏菲菲嘱咐的呢。 万征逗着佳期说话，怎么了？舍不得回去啊？哎，那去我那儿吧。 这要搁以前，佳期肯定得乐坏了，但是今天他很冷淡。不了，累。 哟，怎么好像不高兴啊？还吃干醋呢？ 人家对你多好啊。 他对我好不好，我在乎吗？ 那我对你不好啊。 你扪心自问，你对我好，是不是因为他对我好啊？ 万征皱起了眉头。别没事找事啊。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对我不好了，因为你心里始终还不能接受除了他以外的别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交往距离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你退一步看，就像我这种距离看，他这人也就那么回事儿。 你怎么背地里说人坏话呀？ 这怎么是坏话呢？没有褒贬，客观陈述。 我看呢，羡慕、嫉妒、恨吧。 搞错没搞错呀？我羡慕、嫉妒、恨他，他贵庚，我贵庚啊？ 太不会说话了。万征不比苏菲菲更老，有一天你也会老的。 那可不是，所以现在啊，就赶紧得抓紧时间挤兑挤兑别人，要不将来就请等着挨挤兑了，一点还嘴的机会都没了。 子夜正气， 佳期饶有兴致地看着报上小柳的采访，佳音在旁边不服气地问： 姐，你说他真的像我吗？ 佳期拍拍他的肩膀：嘿，你放心吧，你就是毁了容，咱也比他漂亮。 嗯，就是嘛。哎，姐，你今天问万征那花的事儿了吗？那卡上还写个 Z， 哼，他当他是佐罗呢。 正说着，廖宇回来了，身上的酒味很冲。 佳音的目标迅速转移：哎，你回来啦。佳期觉得是自己害得廖宇洗厕所，所以稍微比平时关心了一点。 你喝酒啦？ 佳音也忙问：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 廖宇说：没有啊。 那没事儿喝什么酒啊？ 就是没事儿才喝呢嘛。 佳期搭讪：哦，对了，上次是你吧，说喝蜂蜜解酒。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是不是你自己老喝呀？ 不是，廖宇的回答总是就那么几个字。 佳音追问：那你怎么知道的？哎，你这是跟谁喝去了？男的女的？佳期站起来又走。 啊，儿童级别的对话我就不参加了。 哎，别呀，那咱聊点喜闻乐见的。佳音怕没别人在，廖宇更不理他了。才智突然问： 廖宇，你妈妈现在又结婚了吗？话里的不友好显而易见。 这是这个家里第一次有人问这个，廖宇突然很烦躁。没有。 那现在谁照顾他呀？他们为什么离婚啊？ 不想讲，换个话题。 佳期想，这还真是个不好接近的人呢。可他也按捺不住对廖宇身世的好奇。廖宇，你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吗？ 寄。 这让佳期更内疚了，觉得自己害惨了他。那你寄多少？ 有多少寄多少。 才智担心自己家的钱外流。那你爸还寄吗？ 不知道，应该不寄了吧，我已经成年了嘛。 佳音谄媚地说： 哎，看你那样子，你妈妈一定也特漂亮。哎，有照片吗？ 你不要老说男的好不好看，无聊，总有比好看更重要的吧。 哎，有啊，忠诚。 才智笑了：要是没小李美刀的事儿，你也不会这么说吧？这都是扯，有钱最重要。 佳音好奇： 那你要多少钱才满足啊？ 简单的说，你将来要找一多有钱的。 才智回答：上不封顶，下怎么着也得上百万吧。 佳期看着廖宇：你呢，廖宇，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廖宇想了半天：善良的。 佳音不屑： 善良的人可多了，比如我姐。他看看才智，不好意思不说他，但才智很大方地说，不用加我，我算不上。佳音问佳期，姐，你说万征身上什么东西最招你喜欢啊？才智心领神会地说，那万征挺有钱的吧？我不知道。其实他想出了一个答案，可是廖宇在这儿，他有点不好意思说。他看了廖宇一眼，才智说，都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佳期吭叽半天，我吧就喜欢那种对我不好的，就是吧，他要是特顺着我就觉得没劲。 听了这话，那三个人露出了绝望的眼神。廖宇突然问，哎，那比如说有个人啊，是有老婆的还一直追你，你知道了会更喜欢他吗？ 佳期也不傻，立即提高了警惕。你说谁啊？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银叶生。上集回顾，佳期第一天上班就发现了一束万征送给苏菲菲的玫瑰花，但转头苏菲菲就把花扔进了垃圾箱。手里请廖宇喝酒，激情地讲了点自家的旧事。苏菲菲让佳期陪着来看万征装的样板间，万征看在佳期帮了苏菲菲的面子上，主动送佳期回家。 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佳期还是得把苏菲菲的事儿当事儿，毕竟他还准备在万征的屋檐下讨口饭吃。中午他强迫自己陪手里一起吃盒饭，一边探听：彭总，那个苏菲菲希望折扣能再打低一点，因为她要买三套嘛。 手里吃了一嘴油，心不在焉地问：她很有名吗？ 嗯，还可以吧，反正咱们公司的人都知道她。 手里盘算着，她要不愿意我们宣传的时候提到她，选的位置嘛，又是最好的三套房子，我为什么要给他低折扣？ 佳期想了想和万征的未来，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嗯，您看，他跟我关系不错。 是吗？以前没有听到你提到过呀。 佳期连忙傻笑：谁会把认识各把名人的事儿挂嘴上呢？多傻呀。 哎，你提我也记不住啊。那就好吧，我是给你面子的哟。打九折好了。哎呀，真的不能再低了，你也知道房子的总价那么高，0.1的折扣都不得了啊。 啊，是，我知道我知道，太谢谢您了，彭总。 彭守礼觉得这种时候得顺理成章地骚扰佳期一回，他走到佳期面前：让他谢你好了，我都说是冲你的面子啊，彭总对你可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喽。他的手很自然地捧起了佳期的脸， 佳期马上不会动了，呆呆地看着手里，盘算着为了男朋友的暧昧女友被面前这个人揩油值当不值当的。他瞪着手里的一嘴油，觉得实在恶心。 可手里只用脑门顶了一下他的脑门，便放手了。 子夜周期， 着苏菲菲签合同的档口，佳音偷偷地在龙叶里转悠。路过一条走道时，他突然站住，又往回退了几步。他看见走道的尽头正在拖地的廖宇。 廖宇觉得身后来人，并没抬头，只是往旁边让了让，但来人就站在他身后不动。他回头一看，颇感意外。 真是你？你为什么擦地呀？你成了清洁工了？佳音看着廖宇挽着的袖子大叫：“你这为什么呀？这是？” 廖宇不当回事地说：“什么为什么呀？我权力大了，还管男女厕所呢。” 我姐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他还帮苏菲菲打折呢，他都不帮你。佳音的眼圈突然红了，太过分了，我找他去。 廖宇一把拉住他：“哎，你别多事了，公司里的人啊，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清洁工也挺好的，我就当是锻炼身体了，又清静。” 那也不行，这种活怎么能是你干的呢？ 嘿，你还别瞧不起清洁工，我觉得这职业很高尚。 佳音知道这是廖宇的心结，忙解释：“我不是瞧不起，我就觉得你不该干这个。” 什么叫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嗨，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反正我干这个下了班，老板还请我喝酒吃饭呢。 你呀，有病吧你？我看你脑子也有问题，我姐这么不帮你，换我早跟她翻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跟她说话，你是不是也跟我姐似的，专喜欢那对自己不好的人呢？ 这话还真把廖宇给问住了。 子夜周期， 佳音跟他姐翻脸了。收回扣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钱有仇啊？我跟钱没仇，我跟他也没仇，我只是觉得这种钱是不正当的。什么是正当的呀？你暴涨那么多工资是正当的呀？怎么就那么宽律己严待人呢？我本来也是想把这个月的工资给补齐。怎么补啊？你拿自个儿的钱给他，这不是开玩笑吗？人怎么会收呢？那怎么不会收？回扣他都能收。佳音急眼了，你还嫌他在咱们家住的踏实是怎么着？他自尊心多强啊！你再给他钱，你这不是明着轰人走吗？佳期说：“哎，他走不走，你着这么大急干嘛呀？”佳音愣了一下，马上说：“那我怎么也还近水楼台呀？那你想干嘛呀？”我想谈恋爱。跟他怎么着呀？你觉得不行啊？我告诉你佳音，你要真敢这么着，那我就真得轰他走。 子夜周期， 老爷回身看看姥姥，慢条斯理地说：“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的，这儿空气多好啊，我都不咳嗽了。”“ 你不咳嗽，那是因为我不让你抽烟。” 老爷像个专气大人的小孩似的得意地说：“ 你以为你不让我抽，我就不抽了？你以为村长真是干部？”“ 对对对，那村长不是干部，那看大门的才是干部呢。” 这话噎得老爷当场开始打嗝。 姥姥冷笑着：“我看你呀，是真接上你们村的地气了，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爷装作一点不生气，抓了把米喂鸡。“ 哼，当然了，这儿不但没人管，还有人伺候着，这见天的就是玩玩玩，什么都不操心。还有夕阳红呢，就差家庭重组了吧。”“ 我可告诉你啊，你这无中生有的毛病不改，哎， 我还是不回去了。 什么叫无中生有？什么叫无中生有？那无中为什么就能生有？苍蝇还不叮没缝的蛋。 得了得了，李桂兰，你已经丧心病狂了，往自个儿男人身上泼脏水啊！ 二老爷刚进来，听见这茬儿好像不好对付，连忙又退回去了。 姥姥一看又在老家人面前栽了面儿，脸涨得通红，她拎了自己的包，一阵风似的冲了出来。 我跟你废话都多余，我现在就走，你就跟这儿待着吧，你叶落归根吧你。 躲在院门口的二老爷瞧着架势不对，赶忙问： 哎呦，嫂子，再住两天吧，再住两天啊，秋收了，带点白薯啊、板栗啥的再回去啊。 姥姥看见老爷并没有上来拦着，还在旁边看戏似的，就气得说： 不用，我不在这碍事了，人嫌狗不待见的。 老爷觉得自己在这一回合小胜， 他要走谁也甭拦着啊！ 说话他接着低头喂鸡。 二老爷说：哎呀，你看真急着走，这也没车呀。哎，这样你等等啊，我去给二头打电话，让他开车送你去火车站行不？ 二老爷一进屋，老爷问： 你真走啊？ 姥姥以为老爷要留他，一拧身， 老爷却说： 告诉孩子们，甭惦记着我，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天冷了我就回去。 你还甭，你甭回去，你不住恶心了，你就甭回来见我们。 哼，一家子人呢，我又不是只见你一个人。路上小心啊，要不我送你去火车站。 你还知道不放心呢你。 我怕你让人拐走，你脑子乱的。 子夜周期。 贺佳期觉得自己这回真把自己给设计了。他靠出卖色相才帮苏菲菲打了折。可苏菲菲一眼看上了样板间的装修，死说活说让半推半就的万征帮他装修这三套新房，而万征竟然喜不滋滋的应下了。这回连手里都看不下去了，当着廖宇的面说： 佳琪啊，不是我说你啊，为什么要帮男朋友的女朋友嘛？我看你男朋友比我彭总好不到哪里去啊。 有时候自己委屈也就打掉了牙或者血咽肚子里了，但凡有个外人表示同情，自己的可怜就加了倍。所以贺佳期再听万征风骚的发牢骚说他累坏了，就手拆台，太累了就推了呗。 万征打了个磕巴： 那倒也不用，跟钱没仇嘛。 钱是挣不完的。 可他的活吧，这我推了也不合适，一推就好像我记他的仇似的。其实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是吗？真的过去了吗？ 万征装傻，左右看看，过去了。 可我怎么觉着你每次见他都挺不自然的呀？ 万征连忙大口喝着开水，以掩饰内心的慌乱。 那是你多心了，杯弓蛇影。我跟他呀能有什么呀？咱俩现在不是好好的坐在这儿说话吗？ 可是他又不是那么有钱呢。我知道男的一般都不愿意找一女的比自个儿能干，要是他没有那么多钱，没什么名气，你还能让他过去吗？ 过去了？你怎么了？平时挺大方的一人，怎么最近老跟我这嘀嘀咕咕的？你看，你跟你们老总眉来眼去的，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佳琪一听这话就涨红了脸，想起自己为了苏菲菲差点又被手里开油，气急败坏地问： 我什么时候跟他眉来眼去了？再说，这算交换条件吗？ 万征使劲把杯子蹲在桌子上。你急什么呀？我还没急呢，你少跟我急啊！我就烦女的跟狗似的冲我汪。 佳期差点被气晕过去，没想到给比成了这样。 万征觉出自己的失态，稍稍缓和了一下。 这过了气儿的男女朋友，就跟一远房亲戚其实差不多，可能比远房亲戚关系更好。因为人啊，一找你干什么事儿，你为了面子，他不好意思拒绝呀。远房亲戚你可以敷衍他，可这种关系的朋友吧，你一拒绝他，就显得你小心眼儿。 小心眼儿是性格，也不是缺陷，有什么可丢人的？ 哎，我可不这么看啊，我也不能让别人这么看我。 子夜正气。 建英问回到家的姥姥：“ 我爸为什么不回来呀？” 姥姥一拍沙发扶手，冷冷地反问：“ 哼，你觉着呢？” 建英慌了：“ 我可不知道。”“ 哼，我还没进他们村呢，那早上八点呢，就看见他们俩在河边溜达，都多大岁数了还压马路。”可回了他们村了，一点也不怕别人说闲话。这我以后在他们村还怎么抬头啊？ 佳音觉得姥姥这是小题大做。 姥姥，早上八点，那不是锻炼身体吗？ 姥姥一斜眼：“ 你姥爷这人你还不了解，拉着不走，赶着倒退。怎么就乐不滋儿的去锻炼去了？他在这儿陪我爬过山吗？” 才智也替老爷说话：“ 我老爷不爱爬山，觉得那种运动太剧烈了。”“ 不对。” 姥姥分析着：“ 爬山是肉体的剧烈运动，跟那个柳凤香散步，那是剧烈的心理运动。那叫什么？心如鹿撞。” 廖宇在旁边听得想笑，又不敢，忍得很辛苦。 建华跟母亲的性格很相似，也就比较能够互相了解。“ 妈，您是不是又跟我爸横来着？” 这下姥姥的声音稍弱：“ 我哪有。”“ 您甭不承认，肯定是。您肯定是一副气势汹汹、兴师问罪的架势。 您说您既然想让他回来，就应该客客气气的，扬手不打笑脸的人呢，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就跟我较劲，回来再说嘛，在那儿人多眼杂的。你现在倒好，他说天冷了再回来，我就跟他说，天冷了你也甭回。天冷怕什么？你心里暖和呀。” 建英、建华看姥姥这儿又越说越不像话了，有小辈儿在场，显得很尴尬。 廖宇懂事地说：“奶奶，您先歇着吧，你看坐了一天的车了。” 姥姥对待廖宇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 嗯，好孩子，还是你疼我，没事儿，我不累。” 佳音是从来不看眉眼高低。“ 对，人家说人要是特愤怒的时候就不容易觉得累。” 才智躲在杯子后面嘿嘿的笑：“你懂得还真多。”建华就大骂：“ 他二百五。” 才智说：“ 他那就是愤怒过。” 子夜正气。 万征拿着卷尺在毛坯房的各处丈量，然后认真地记在一张图纸上。其实尺寸和样板间是一样的，可是他怕细节会有出入，再量一遍心里踏实。 苏菲菲奉承着他， 反正说好话又不费钱。你看，你就是心细，跟你在一块儿啊，我就觉得这心里特踏实，一点也不用操心。 万征一听就酥了，闲着脸说：“真的，那咱们还在一块儿吧？” 苏菲菲眼珠乱转：“那你女朋友呢？”“ 我心里孰轻孰重，你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我就觉得你们俩挺恩爱的。”“ 哎呦，你别逗了。我送你的花你还喜欢吗？” 苏菲菲笑得很甜。“嗯，喜欢。”“ 喜欢？那喜欢你提都不提一句，我看你是越来越心狠了。”“ 我提什么呀？现在贺佳期他妹妹都是我助理了，我的一举一动他都盯着呢。” 万征的袖子上蹭上了土，苏菲菲上去帮他掸掉，动作很自然。万征有刹那恍惚：“菲菲别动，你有没有感觉这一幕好像出现过？” 苏菲菲动了动：“没觉得呀，不过有这种感觉是常事儿。”“ 可我怎么觉得以前好像就有过，我干什么事儿把衣裳蹭脏了，你帮我掸。” 那可能你老把衣服蹭脏了，我老帮你掸吧。” 万征就是开始煽情，他压低了声音，把苏菲菲逼迫到一个角落里：“你后来想没想过以前，想起我，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 苏菲菲正色：“那当然。”“ 那然后呢？”“ 然后，那就赶紧想别的呗。” 万征失望了：“为什么呀？”“ 越想越难受，何必要再想呢？”“ 你知道，我一直是在等你呀。” 此时苏菲菲迟疑了一下：“这样不好吧？我看得出来，你那女朋友特别爱你。”“ 你这话不对，三个人，两个相爱，一个单相思。且不管谁在什么位置上，总要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是最痛苦的人最少的选择，对吧？如果我跟他在一起，就算你不痛苦，也有两个人痛苦。我痛苦，对他也不会特好，他也痛苦。所以，应该抛弃一切杂念，让相爱的人在一起。” 苏菲菲凝视着万征，心里突然有点同情贺佳期：“我觉得你还真是有点变了，你以前没这些花花肠子。” 子夜正气， 佳期对手里的约会采取松一阵紧一阵的态度，约三次出来一次。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算干嘛，是报复万征，还是这样能在总裁助理的位子上多待一阵子。他也不愿意多想，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是个俗称傻尖傻尖的人。这阵子手里倒是带他去了不少时尚的地方，很是开眼。佳音正在跳舞，眼角瞥见他和手里坐在一块儿，连忙冲了过去：“姐。”佳期一愣，有点不好意思：“嗯，你怎么在这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从来也不跳舞吗？”佳期一只手里：“啊，是彭总带我来的。”佳音把佳期拽到一边：“你真跟他好了？”“没有没有，别瞎说。可是作为普通朋友，你们来往甚密呀。”“你少废话，你跟我说，佳音，你跟谁来的？”佳音往舞池里一指：“几个启轩的姐姐，还有几个娱记哥哥。现在我逢女的就叫姐，逢男的就叫哥，舞渣的也这么叫，挺得的吧？”“得什么呀？得，得要领啊。”佳期要走，佳音摇头说：“ happy 的夜生活刚开始。啊，对了，告你一声啊，今日无战况，花还是照送。嗯，但是仅凭一个 Z 也不能证明是万征送，那姐姐还是给扔了。 佳期点个头，拉手里离开，手里没忘了凑到佳音面前邀功， 啊，你们的单我已经买了。 在车里，手里突然问 佳期啊，你愿意跟我出来还是为了跟男朋友不开心吧？ 没有啊，我们挺好的。 手里不相信， 你还不盯牢他一点，要不然分分钟被那个女的抢走啊。 嗨，苍蝇不盯没缝的蛋，不是这只苍蝇也是那只苍蝇。 哎呀，这么灰心啊。 手里高兴了， 现在是不是觉得还是我这种一上来就摆明不是正经人的比较好啊？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